《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章，失控的游走球，第26集。星期六早晨，哈利很早就醒来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即将到来的魁地奇比赛。他有些紧张，主要是想到如果格兰芬多队输了，伍德会说什么。同时他也想到他们要面对的球队是骑着金钱能买到的速度最快的飞天扫帚，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打败斯莱特林队。他内心翻滚起伏，睁着眼睛躺了半个小时，然后起床穿好衣服，提早下楼吃早饭。到了礼堂，他发现格兰芬多队的其他队员都挤坐在空荡荡的长餐桌旁，一个个显得紧张不安，沉默寡言。11点渐渐临近了，全校师生开始前往魁地奇体育场。天气闷热潮湿，空中隐隐响着雷声。哈利走进更衣室时，罗恩和赫敏匆匆过来祝他好运。队员们穿上深红色的格兰芬多队袍，然后坐下来听伍德按照惯例给他们做赛前鼓舞士气的讲话。 斯莱特林队的飞天扫帚比我们的好， 伍德说道， 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飞天扫帚上的人比他们强，我们训练的比他们刻苦，在各种天气环境中都飞过。 说的太对了， 乔治·维斯莱说， 从8月份起我的衣服就没干过。 我们要叫他们后悔，让那个小恶棍马尔福花钱混进他们队里。 伍德激动的胸脯起伏，他转向了哈利。 就看你的了，哈利，要让他们看到，作为一名找球手，单靠一个有钱的爸爸是不够的，要么赶在马尔福之前抓住金色飞贼，要么死在赛场上，哈利，因为我们今天必须取胜，我们必须取胜。 所以别有压力，哈利。 弗雷德冲他眨眨眼睛说道。出来走向赛场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喧闹的声音，主要是欢呼喝彩声，因为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都希望看到斯莱特林被打败，但同时也能听见人群里斯莱特林们的嘘声和喝倒彩的声音。魁地奇克教师霍琴女士请弗林特和伍德握了握手，他们用威胁的目光互相瞪视，并且不必要的把对方的手攥得很紧很紧。 听我的哨声， 霍奇女士说， 3、2、1。 人群中喧声鼎沸，欢送他们起飞，14名队员一起窜上铅灰色的天空。哈利飞得比所有的队员都高，眯着眼睛环顾四周寻找金色飞贼。 你没事吧，巴头？ 马尔福喊道，他箭一般的在哈利下边穿梭，似乎在炫耀他扫帚的速度。哈利没有时间回答，就在这时，一只沉重的黑色游走球突然朝他飞来，他以毫厘之差勉强躲过，感觉到球飞过时浮动了他的头发。 哎，真悬，哈利！ 乔治说，他手里拿着球棒，从哈利身边疾驰而过，准备把游走球击向斯莱特林队员。哈利看见乔治狠狠地把游走球击向德里安普赛，但没想到游走球中途改变方向，又径直朝哈利飞来。哈利赶紧下降躲避，乔治又把球重重地击向马尔福。然而游走球像回转飞镖一样再次调转身来，直取哈利的脑袋。哈利突然加速，嗖嗖地飞向赛场的另一端，他可以听见游走球在后面呼啸着追赶他。这是怎么回事？游走球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在一个球员身上过，他向来热衷于让尽可能多的球员摔下来。弗雷德·维斯莱正在另一端等着游走球，哈利猛一低头，弗雷德用尽全身的力气对准游走球猛击一棒，游走球被击到了一边。 这下好了， 弗雷德高兴地喊道，然而他错了，那只游走球好像被磁力吸引在哈利周围一样， 又一次追着哈利飞来，哈利只好拼命加快速度逃走。天开始下雨了，哈利感到大滴大滴的雨水打到他脸上，溅在他的眼镜上。他完全不了解赛场上的其他情况，直到听见解说员李乔丹说： 斯莱特林队领先60-0。 显然斯莱特林队的超级飞天扫帚发挥了作用，同时那只疯狂的游走球竭尽全力要把哈利从空中撞下来。弗雷德和乔治现在紧贴着哈利左右飞行，这使哈利只能看见他们连续击打的手臂，根本没有希望寻找金色飞贼，更别说抓住他了。 有人对这只游走球做了手脚， 弗雷德一边咕哝着，一边用力把又向哈利发起新一轮进攻的游走球击飞。 我们需要暂停， 乔治说，一边向伍德示意，一边还要阻止游走球撞断哈利的鼻子。伍德显然捕捉到了他的信号，霍奇女士的哨声响了，哈利、弗雷德和乔治一边降落到地面，同时仍然闪避着那只发了疯的游走球。 怎么回事？ 伍德问道。这时格兰芬多队的队员已聚拢在一起，人群中的斯莱特林队员发出阵阵嘲笑。 我们要输了，弗雷德、乔治，那只游走球阻止安吉丽娜得分时，你们上哪儿去了？ 我们在他上边20英尺的地方阻止另一只游走球害死哈利、奥利弗， 乔治气呼呼地说。 有人摆弄过那只球，他不肯放过哈利，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他根本不去追别人，斯莱特林队一定对他做了手脚。 可是自从我们上次练习过之后，游走球就一直锁在霍奇女士的办公室里，那时候他们还都好好的， 伍德焦急地说。霍奇女士正向他们走来，哈利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可以看见斯莱特林队的队员们讥笑着对她指指点点。 听着， 哈利说。霍奇女士越走越近了。 你们俩一刻不停地围着我飞来飞去，我根本没有希望抓住金色飞贼，除非他自己钻到我的袖子里来。你们还是回到其他队员身边，让我自己去对付那只失控的球吧。 别犯傻了， 弗雷德说， 他会把你的脑袋撞掉的。 伍德看看哈利，又看看维斯莱孪生兄弟。 奥利弗，这是不理智的， 艾利亚斯平内特生气地说。 你不能让哈利一个人对付那东西，我们请求调查吧。 如果我们现在停止，就会被剥夺比赛资格， 哈利说。 我们不能因为一只发疯的游走球而输给斯莱特林队，快点奥利弗，叫他们别再管我了。 这都怪你， 乔治气愤地对伍德说， 要么抓住金色飞贼，要么死在赛场上，你这昏了头了，对他说这种话。 霍奇女士来到他们中间， 可以继续比赛了吗？ 她问伍德。伍德看着哈利脸上坚决的神情。 好吧， 他说。 弗雷德、乔治，你们都听见哈利的话了，别去管他，让他自己对付那只游走球。